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要和大家分享新鲜有趣的科技资讯，同时呢，周末在家，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看电影来放松。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向大家推荐人工智能元素的电影，非常经典的这些作品，来丰富大家的片单。周末的时候，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进入到电影的情节当中，展开想象，触及未来。首先进入智能新鲜厅，智能新鲜厅。智能新鲜厅，我们首先来关注，日前北京医保局发布关于规范调整物理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机器人辅助骨科手术作为辅助操作获得政府定价，并与一次性机器人专用器械共同纳入北京医保支付目录。经济原因是限制骨科机器人渗透率提升的关键，随着逐步纳入医保，患者负担得以减轻，或将刺激骨科机器人的消费需求。再来关注，全球首台全自动鼻咽拭子采样机器人在服贸会上亮相。在已经结束的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主会场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上，全球首台全自动鼻咽拭子采样机器人亮相。这款机器人实现了抓取、标定、采集和消杀全自动工作流程，可规范样本采集，降低采样成本，减少医护人员高风险暴露，节约医疗资源。据报道，它可以自动进行棉签的抓取消毒，然后用人工智能找到人脸鼻腔的位置，机械臂会把棉签放到鼻孔，放到鼻孔之后，然后根据力控找到鼻咽部，然后旋转采样，再拿出，再把棉签折断，最后放到试剂盒里。再来关注一下国外方面，眼睛的凝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号，意味着交流互动，告知自身意图。但是当人类和机器人互相凝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意大利技术研究院的研究者发现，人形机器人的凝视会影响人类的神经活动，并影响人的决策过程，甚至会造成延迟。机器人的凝视也会让人类将其视为一种社交信号。这些发现拓展了类人机器人的潜在应用领域，比如作为同事、临床支持服务和家庭助理。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最近的科技资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向大家分享几部人工智能类的电影作品。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今天我们请到了文化行者影评人唐怀宇，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人工智能领域的电影作品。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已经向大家推荐了几部，特别是最近还比较火热的《失控玩家》这部电影。如果大家看过的话，您可能会对我们之前聊到的一些话题呢有所共鸣。还没有看过呢，也不用担心我们之前有过剧透。感兴趣的话，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智能时代的节目列表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向大家推荐几部经典的人工智能电影。 金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要说到和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电影啊，有一个非常老牌的电影，那就是《终结者》系列。我们要把它称之为系列，因为它的第一部在1984年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和大家见面了。在84年的时候，和大家来探讨这个机械，还有比较初级的人工智能，还有那样的机器人，它是怎样来和人类进行交流，然后包括会改变人类社会的一定的结构。那么到2019年是它的第六部《黑暗命运》，其中呢有一个施瓦辛格扮演的这个 T800， 他在人类社会里生活了20多年，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这个机器人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变化，还有他在最后一部里面的一些表现。 对对，好，对于这个电影来说呢，谁都看过这个系列哈，而且呢我记得第一次那个终结者叫魔鬼终结者， 这个施瓦辛格演的是一个哎呀不可战胜的那个大机器， 嗯， 因为你拿人的身体结构这肌肉结构你没法跟这个机器真正对抗啊，所以当时这个机器人只有一个，你怎么着也得给他，就是人怎么能把机器给战胜了。等到2019年的这个机器人已经是机器人对战了，有好机器人和坏机器人，实际上机器没有好与坏之分，只不过呢他们扮演的人有立场。那对于这个刚才你说这个八百型这个是这个施瓦辛格，他也是满脸印着这个时光的痕迹啊，你想想施瓦辛格刚开始的时候那多强大啊，这个说是我说是真人啊，你说他身上那肌肉块那真是很棒啊。但是这个施瓦辛格现在三十几年过去，那毕竟这个人的身体会发生变化，岁月的痕迹会落上眉头啊，所以呢这个施瓦辛格扮演这角色也特别有人的，就是哎有一个老人那感觉。我记得他坐在那个农庄里面，然后呢好像就等着时间到达这一刻，而等的这时间他就学习人类，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能力学习人类社会的叫关系吧，还是应该说关系，因为它是一复杂的事儿，就是说人怎么对待人啊，怎么看人啊，包括我们现在小孩最重要一个能力我们叫辨别是非能力，老师就问小孩这对啊，这对还是不对啊，你应不应该这样做呀，小孩就有这能力，你问机器这对不对，机器没有这个能力，机器只有给他下命令行还是不行，他只有这个能力，而是谁给他下命令呢，是人工，是管理他的人，是吧，是程序员给他下命令，但是机器一旦有这个能力学习，就跟那老人似的，他在一个什么庄园里头在那儿踏踏实实生活了20年，他就是天天看电视，你想想他看了多长时间电视啊，咱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比如说什么一万小时理论吗，一万小时理论，你要学习一万小时你就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想想他那故事情节里头那老人他了解很多人之间的那关系，人最重要的就是情感，就像我有一次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不是提到说这个人的情感是一个很高级的这么一种进化的一种结果是吧，所以从这点来说那机器有这个这真是毁三观了是吧， 电影当中我们能看到机器可能是因为某一个程序出了问题，或者是这个技术到达了一定的程度让他们有了情感，但是我们又非常的惧怕他们有这样的情感，我们很害怕他们到底会不会因为有了人类的情感超越人类的能力超越人类的智慧对人类产生威胁， 对未来还是有所顾虑的，这是我这个上这节目最想谈的问题，就是说未来到底人工智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自从有了人工智能就有这么一部分人吧就提出了这种担心，就是未来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越人的智能智慧，最终把人类推向灭亡。实际上这种讨论一直就有，比如说汽车是烧石油的，石油是那个化石燃料，因为它是有机物形成的嘛，把它烧完了以后环境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就遭到破坏了，比如说温度越来越高，有很多生命就消失了，比如说海洋受污染，什么各种河流受污染，人类的水就变得很珍贵，最后呢人类就走向自己的一个不好的环境，且不说灭亡嘛，走入不好的环境，要是真灭亡了他就移民外太空了嘛，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有的，我们一直在讨论为什么要少用油，少用那个比如说化石燃料，少破坏环境，实际上讨论的不是也这事儿吗，就是我们能对未来怎么能够保持好，人工智能也是，人工智能往哪儿发展谁知道，没人知道，因为人工智能像这种事物对于社会来说是无孔不入的， 而且你还不能否认它，没它你还活不了。 嗯， 所以城市现在智慧型城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走到未来的。对于这种考虑，如果有一人跟你说未来你会得感冒，这个感冒会造成你产生很多很多病，或者有可能你去那个付出生命，这种事早就讨论过。比如说开车，就有人会说开车你会很危险啊，一年里头这有多少人，就是好多人是死在那个开车上面，你还会拒绝车吗？现在没有人一个人会因为开车有危险不开车，也没有人因为飞机失事不坐飞机。对于这种讨论，实际上这声音是永远有的，但是它到来的时候，它跟我们之间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必要有过分的担忧顾虑。过分的担忧顾虑只能影响我们自己，不能影响未来。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电影当中看到那些我们有所担忧的事情。其实在到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电影，我觉得它可能是让大家对于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抱有悲观态度的人看完之后会更加的悲观的一部电影，就是机械姬。这也是前几年吧非常知名，在奥斯卡应该也获奖的一部电影。 对， 机械姬，它的整个场景也非常简单，故事呢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程序员，他以为外表非常美丽的这个机器人和他产生了情感，但其实最后这个机器人把这个程序员和这个程序员的老板最后全都给毁灭掉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机器人就走了，就离开了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那最后这个机器人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程序员被关在了这个别墅里面，他又会能不能生存下去？因为他已经是对人类产生了威胁了。 对对对，认为这种事情是肯定是有编剧本，肯定能编到这种桥段的。2015年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当时去环游世界了，环游世界以后回来以后，哟，怎么有一部这样的影片啊？因为那机械姬制作的，他那个片子做的真好，他是人身上贴了很多就是那种亮的那种触点，于是把那触点后来再用电脑制作以后，就把人的身体给做的就透明了， 有一部分是透明的， 有一部分透明了， 脑袋也是透明的。 对，脑袋有一部分也是透明的，但是他那脑袋的那形状绝对是人的形状，而且是一个特别美的形状。他做出那机械姬，你听这名字，这个翻译的还挺好的，就是是一个姬，是一个美女，所以呢，机械姬做出来的形象，我们对于这个事物来说，人总是有一个反馈，所以他这反馈就是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好吗？有的时候他不是，有的时候就是看着背影我已经就喜欢上他了， 还特别理解人性 啊。对，然后呢，你就一厢情愿的你就喜欢上一机器人了。 这个男主人公他真的以为自己爱上了机器人，他总是在这个爱和不爱之间很游离，在想要确定一下这个关系，就是人和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人机之恋，人和机器之间的这个恋爱是怎样的，人想要在机器当中获得的是什么，其实这个也是这部电影当中比较大的一个看点。 对，因为这个机械姬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说呀，就是以前老是机器人向往人，对机器人突然间产生一感情，他想跟人产生感情，而机械姬是反过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就是哎，这个立足点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看点。那刚才说半天全是关系，是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括人喜欢机器。那人喜欢机器那也正常啊，对吧？比如说人受这种美好事物的或者美好形象的这种召唤，那只能代表这人情商高啊。你爱上的一个机器，你也不知道它是机器，外表看着完全一样。这个如果要是就是说不看这个神采的话，都戴着口罩，那个美瞳又把那个眼光就全都给遮住了的话，你辨别不出来一个高级的机器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你喜欢上了这个人，可能是因为就是说这个男孩啊喜欢这女孩了，你可能是喜欢 他头发的那种波浪，那是因为你在你的生命之前，他可能对这件事情对你有召唤，你以后见到所有这个颜色的头发和这个褶那个波浪，你都会引发联想啊。 嗯，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的懂你， 嗯， 他让他得到了心理满足，因为这个男主角他就是一个。可以说在生活当中非常单调的一个程序员啊，非常非常的单调，他没有过多的情感生活，他的情感生活需要补充。那这个机器人，因为他老板在写代码的时候已经给他设定的就是这个男主人公会喜欢的这种类型，所以呢这个机器人能表现出来完全符合男主人公心意的这些行为，这些动作给他的回馈，他就会坠入其中。 对，实际上他造了一场， 嗯， 实际上我们这就是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想找我们喜欢的，这个买包包嘛，买包包都是喜欢自己喜欢的。那现在呢，有一人专门给你私人定制，这不就私人定制？私人定制好了以后，你来了，这他的私人定制的一系列都是你喜欢的，你契合的。那你喜欢的这些一二三四，你把这有了以后，最终表现出来的，那人工智能是个产品啊。它产品符合你要求，你当然就喜欢它了，就跟我们现在喜欢上某个牌子一样，我就喜欢它，它的设计理念就符合我们的要求，这不是一样的吗？这都不用人工智能了。所以人工智能做这点事情是他老板做的这事儿， 嗯， 对吧？ 他老板在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理想的女友的形象和性格， 对， 就让他坠入情网。这其实是人最宝贵的情感的一部分的需求。 对对对，所以在电影里头讨论情感啊，这是高级的，视觉冲击那是低级的。比如说好炸，梆梆梆，大家看完了以后挺过瘾的，出了电影院啥都没记住。 嗯， 但是情感它引发你心灵的那个涟漪，这涟漪有可能一两天你都回不来。所以真正高级电影是心灵层面的。而且它的结尾，就是我特别喜欢那开放式的结尾。开放式结尾，你都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彩蛋。 嗯， 让就算这一坐，那思想前冲感啪一下出去了，因为它故事它就是这么给你写的。写完了以后，让你有延伸感，因为人有想象力，否则的话，你看完电影一拍灯一亮你就走了。我是往往愿意听那个音乐，然后呢进入那情境。然后呢，彩蛋实际上也是这个技巧，就是让你哎再延伸一段， 嗯， 把后边给你哎安利一下，下一步啊给你弄一下。所以机械机对于我来说是坐在那儿等那个大家都走完了以后，然后呢有那收拾垃圾那个清洁工在那转了我才走。所以呢这印象这个比较深。 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开放性的结尾， 开放性的结尾，它的制作的那个精彩程度，而且它讨论的问题也是那个问题，因为有好的必定有嘛，有的人说大家都做的全是结尾大团圆结局，那就没有悲剧了，是吧？也有那主人公全都哈姆雷特一个一个主人公全部遇难，全部死亡了以后，这才结束。喜欢这个口味的人那么多。然后呢，另外那个作家也有很多嘛，不可能写出的东西都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人的智慧，而不是机器的。你要机器写剧本，机器首先不能写剧本， 机器也能写剧本， 也能写剧本，大概我觉得 也能写小说。 我觉得机器要写的故事的话，那我怎么去作为文化行者，我怎么会去体验它？因为机器写的故事，它就没有亲身经历过呀。不可能有， 他可能会缺少那个灵魂，但是现在也正在有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出来，比如说可以替我们写新闻的，可以替我们写故事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模型。 实际上他写了个照这个模式写出来的。 对， 但是刚才你提到了一词儿，就叫灵魂。我们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进行灵魂追问呢？是吧？这个机器人有灵魂吗？如果就是因为灵魂这东西看不见的话，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嗯， 但是对它进行灵魂追问的话，机器人有灵魂吗？我想没有的。 这个就是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想法，科学家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还有哲学家 等等，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在电影当中能看到一部分人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思考，并且引发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关注。那把这部机械姬非常经典的探讨人工智能，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的这部电影呢，也推荐给大家。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刚才提了好多哈，都是好莱坞的一些影片哈。其实在印度，印度的电影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哎， 有很多精彩的影片。对， 太厉害了，太厉害。 那他们在讲述机器人的故事呢，他们的视角也不一样。你想，我们一想到印度，可能就想到这个画面是浓墨重彩的，欢歌笑语的， 对，他们跳舞， 措不及防的就要给你唱歌。然后他们有一部非常也是很厉害大制作的一部和机器人相关的电影，叫《宝莱坞机器人 2.0 重生归来》。这宝莱坞，这我们就知道是出自于宝莱坞这个影片盛产的圣地哈，是在2019年上映的。我们要说的是 2.0 重生归来，它还有一个 1.0， 在 1.0 当中呢，也是有一个机器人被造出来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说是被关闭了。他要等待着激活。那在 2.0 当中最让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印度这个国家，实际上因为印度我去过好几次，我都是自己去旅行的，然后宝莱坞还去过。就不说旅行那段了，就说这个宝莱坞电影吧。因为印度电影这些年在中国上映了不少，而且评价特别好。 对， 比如说这个 摔跤 吧， 三傻大闹宝莱坞， 对，三傻大闹宝莱坞，他那几个影星对于我们来说都看得很眼熟了。印度人比较淳朴，想象力也是够的。而且印度编的片子呢，如果是未来片，像这个人工智能这种未来片，他们会因为印度产生过好多宗教，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造神的这种能力，比如说多手啊多头啊，所以他在影片中造出了那个打那团队，他不是一个人拿一个炮，而是出来比如说100个人1000个人在一起，每个人拿一支这个机枪，然后呢让这机枪呢最后变成一球，然后这球不断的滚，然后这枪不断的打。所以呢他那个创造的这个视觉冲击就会给我们觉得，哎，让人眼前一亮，又不像以前的似的，你创造一个大号炸弹就行了。它不是，它是创造出一个新的组合来。然后这种，我们通常管这叫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给你一视觉冲击啊。然后呢， 同时是让你想象不到的，他们那个机器人全身都是手机做的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身上的一个人那枪，是真是身上360度的枪。360度一排，那个排那枪不断的转，就对着一个方向在打。所以这景象如果不是虚拟世界，不是电脑动画，现实生活做不出来这个。你 VR 没用，这个人会飞没用。所以呢现在这电影给宝莱坞是如插天那个什么呀，双翼啊。所以他们做出的影片只让人觉得真的眼前一亮。所以他带着他那个印度那感觉，就跟刚才我们传统就是说什么载歌载舞啊，是要见面在一起，就是哎呀，他有印度那个风格。因为印度人我们会知道他手抓饭嘛，是吧，他就吃一点东西用手一抓就行了，你连餐具都不用，所以他的生活环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印度人那宝莱坞真的是很厉害，那个宝莱坞一年的生产的影片那真是好几百部1000部都就是全盛时期都是有的。所以宝莱坞生产的好的影片咱们中国观众这些年没少看。一般来说印度电影要有推荐大家去看。 这一部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关的电影也和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的风格也是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刚才最重要的几点嘛，就是一般来说别的电影里面那个看战争的片儿，你就来一个大号的一锤定音的武器不就完了吗？人家不是，人家是好多个武器给你组合起来，最后用电脑动画给你做出来一个，一个新的组合。所以呢，这就是印度人的表达方式。 在电影中打开我们的想象力，去触及未来。